重新打赢呢一场抗疫战，咪住头先嘅 slogan 讲。咁其实今晚我哋讲呢个话题咧，都同呢个抗疫战有关系嘅，系啦。 系 翻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我系邓达志，对面系黄伟康医生。 大家好， 系啦，电话嘅另外一边啊，吓唔可以，即系嘉宾唔可以喺呢个播心播呢呢、这个呢、这个 直播室 啊。咁咧就由我哋嘅老友记贾斯乐 系 Louis， 我嘅我嘅 idol， 我嘅 Louis 你好啊， 偶像 好啊。 点喂喂喂 William， 点解你会 pause pause 唔出声，然之后先急我名嘅？ 讲 VIP 啊，要停一停， 停一停啊嘛，要等大家准备下，噔噔噔噔咁啊，要咁咧，其实应该咁嘅咁嘅 effect 嘅。 我以为你哋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嘉宾嘅名叫乜嘢？ 好啦，今晚我哋讲嘅咧就狮子山下精神献港人啦。咁样呢个狮子山下嘅精神咧，其实咧。就是由黄伟康医生就呢是约了十几个朋友一起呢是一起唱这个狮子山下添了一首歌呢，然后就是为了香港的疫情。Bruce 你讲讲个起因是怎样的先。 大家都知啦，而家個疫情咧係一啲嘅疾病啦。咁我自己係作為 一啲嘅疾病啊，而家 一個嘅好嚴重嘅疾病啦。我自己亦都係即係 first line 係前線啦。咁其實咧，我哋打一場係一個嘅戰爭。咁有好多人即係去打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市民都一齊去打啦。咁嗰時咧，我覺得我哋嗰、那個。在香港嚟講咧，個情況咧，大家有眼睇都比較混亂啊，同埋咧個心好慌，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想話做啲嘢去即係鼓勵翻大家個士氣啦。嗱，唔知記唔記得咧？2003年嗰時咧，嗰時我喺廣華醫院做啦，咁我哋都第一批嘅醫生咧，係世界上第一批醫生接觸咧沙士。咁嗰時咧，我哋依嗰場戰爭都打得好轟烈啊，都有。打咗兩個月，咁嗰時個環境同而家咧爭好遠，我覺得爭在邊度咧？嗰時咧真係大家係獅子山嘅精神，因為咧大家香港人咧同心協力，好團結，大家好瞄準咧嗰個同一敵人咧就係嗰個 virus， 即係嗰只病毒啊。咁於是咧，其實嗰時我哋咧有好多嘅物資啦，好多人嘅精神支持我哋啦。咁嗰時咧就雖然嗰時更加比而家咧係難處理個問題，因為都唔知個敵人係邊個，都唔知嗰隻 virus 係乜啊嗰時。咁跟住咧就好老實啊，即係嗰啲大家嘅就話 scientist 啊、醫生啊、護士啊、市民啊都好小心。去處理自己嘅情況，醫生又好努力去醫人啦，市民好努力咁去做自己嗰啲衞生嗰啲嘢啦，咁我哋好快就控制咗呢個疫情啦。咁但係今次嚟講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個敵人邊個，但係反而咧，我可能咧，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大家唔夠齊心，咁所以咧，好似控制個疫情咧，亦都有困難。當然咧，仲有好多因素咯。咁所以咧，都好想就覺得啊，好想即係發揮翻呢個團結嘅精神咯。咁獅子山精神就係其中一樣嘢咯。所以就想 gather 埋一班朋友啦。咁我咧就整得識鄧達志啦，贾斯樂啦，咁佢哋兩位咧好好啊，咁應承我嗱，例如鄧達志咧，佢獻出佢第一次俾我同埋大家啊，咁另外阿 Louis 咧係一個我哋唯一一個真係嘅professional 嘅聲壓啦，即係一個專業嘅歌手啦，咁佢都係冇任何酬勞之下咧幫我哋手， 唔介意同我哋一齊齊娃娃， 係咯 ，Louis 多謝你啊， 多謝你啊，真係。咁所以我哋录，咁同埋我拍埋个 video 啦，咁好似个效果都唔错。喺呢个礼拜咧，我哋啱啱推咗出嚟啦，咁咯。 嗯，推咗出嚟喺社交平台上。 系啦，俾大家去分享咁样。 好 ，Louis， 你当时咧喺点解应承阿 Blues 啊？ 其实咧，我系冇谂到阿 Blues 嗰次打电话俾我，佢嘅目的系咩噶？咁但系当佢解释咗俾我听之后咧，佢话系即系想 unite 香港嘅市民，希望大家会团结。我哋希望我哋大家一班朋友去借用我哋大家嘅声音去做少少鼓励嘅嘢，唱出嚟，希望可以 即係整到大家個 morale 嗰個士氣咧會上翻去啊，因為的而且確呢兩年咧，我哋大家個士氣咧好低啊，呢個我好 understand 嘅。咁再佢一講完咗之後咧，我都冇點，我其實估到佢跟住會問我啲咩，我已經係毫無考慮啦。我話Abusa，你如果係真係要我同你一齊玩去唱呢支歌，我係絕對舉手即係贊成啊。咁所以我好快就應承佢。咁但佢又同我讲就有少少问题去做一个好大嘅挑战嘅嘢。因为第一呢佢唔系一个大嘅 studio, 佢只系去自己屋企嘅有限嘅资源呢就要砌十几个好朋友嘅声音呢然之后合埋一齐总要系呢十几个朋友呢唔系同一个时间去录音喎会分开录自己揸住个傻瓜机呀或者电话度呢录然之后掟嗰个 voice 过去俾 Bruce, 咁 Bruce 就慢慢喊。其实呢我真系拍烂手掌再加上 Bruce 俾我睇咗嗰个第一次 edit 咗嗰个demo 俾我睇我好感动我感动呢即系第一就系佢从来佢系个医生嚟㗎佢唔系做开呢一样嘢。佢都可以做到一个都可以话即系似模似样嘅嘢你明白我觉得都好 presentable, 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呢唔系话佢剪接得几咁靓或者我哋成班人唱得几咁好唔系系成班人嗰个精神啊整到呢一隻歌呢是一听完咗之后呢我唔系听一次我听咗好多次我觉得好感动啊真系好感动。所以呢我真系要拍手掌啊 ,Bruce, you did a very, very good job. 其实是大家的功劳来的。因为我觉得呢当其实Louis 咧啱啱讲话系整一个 voice mail 啦，咁其实唔系噶，系一个 video。我系叫大家咧翻屋企咧啊，播住我俾佢讲个音乐背景啦，塞住喺耳仔度唱嘅时候咧，佢对住自己嘅手机清唱一次，咁跟住咧录低再 send 俾我，咁我连人声音同埋个画像咧，我会 edit 做一个合唱嘅 video。咁个感觉咧就。既我哋唔需要走埋一齊啊去練歌，因為咧慳時間，亦都唔想有交叉感染，因為好重要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recruit 咗15兄弟啦，包括阿 William 同埋 Louis 啦。咁所以咧當中嚟講咧，大家唱歌嘅時候咧都對準個鏡頭，咁好似講俾睇嘅觀眾聽，我而家 support 緊你咯。 但系我系 Louis， 我唔同你哋，因为你哋好专业啦。咁亦都即系 Bruce 又系即系 IT 能手啦。我自己系一个好，我系好低层次嘅 IT， 用 IT 嘅人，电脑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我亦都有一个问题咧，系我好怕见到自己嘅。OK， 我好怕见到自己喺影像度嘅，所以我。人哋訪問我啊，定點咧？我係從來唔睇自己嘅，甚至咧，我揾人哋 only 咧係客串過啊鄭秀文做啊文俊嘅電影咧，就百分百感覺啊。咁我客串做 Sammy 嘅經理人喺套戲入邊，我係從來冇睇過呢套戲嘅。首映禮我唔肯去，然後跟住係又出 DVD 我買咗，但係我係唔肯睇翻自己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叫我係咁錄一啲嘢嘅話 ，OK fine， 但你叫我錄。然后跟住睇录睇，系睇到即系睇到系啊最啱呢个先 send 俾你嘅话咧，我觉得系好受罪嘅，一路望住自己。 点会？ 所以我一路咧，我系最后一个嚟嘅 ，Louis 先生，即系所有人交晒功课，但系我系最后我话 Bruce 第一，即系我系呢个系我个盲点啦，我系唔中意见到自己嘅actually， 咁所以咧就另外一样嘢就系我个。電腦啊，用嗰啲方法啊啲嘢咧，我都係好渣，所以咧 end up 咧 Blues 咧就好好啊。佢話個時間已經好緊急啦，冇辦法啦，因為你咧，因為我啊，因為我咧，所以佢啲成件事 postpone 咗一個禮拜噶啦，已經咁啊，唔可以再等啦。咁 end up 咧好彩咧，好彩，因為佢醫務所咧就要休息一個星期，咁啊，所以咧佢就可以過嚟幫我親自幫我錄啦。 係啦，係啦。咁因為我。我呢个礼拜特别多时间啦，因为有啲同事翻唔到工，咁大家都明白啦。咁所以咧，我就用咗呢个礼拜咧，process 咗成八几条片啦，就系大家录，因为每一个朋友都可能 send 大概四至六条片俾我啦，咁用好多时间去分析啊，咁跟住剪啊、接啊咁样啦。咁但系个效果好似都几说服。 到大家咯。咁其中有啲朋友咧，佢哋不能染病咧，咁要喺屋企留成个礼拜啦。咁其实心理上都好大压力啊。佢哋个个咧睇到我哋嗰个片咧，都话哇好 touching 啊，佢哋会觉得喊啊，觉得我哋喺度鼓励佢。即系个个都系咁讲，我唔系啊，我唔系喺度自己赞自己。咁我觉得呢、這个功劳，梗唔系我一个啦。咁其实系十五位兄弟嘅，包括你两位啦。咁样，多谢晒。 Louis 你咧，你点样录？你当时录嘅时候情况系点嘅？但当然你好专业啦，完全系冇问题啦。但你都系咁样录法，你点样录噶？当时 其实我自己本身咧都有自己有玩呢一样嘢嘅，即系我喺我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咧，我都有 every now and then 咧都会掟一只歌上去，主要就系第一就系、自己闷啊，冇嘢做啊，咁啊搵啲嘢嚟玩，咁玩完咗之后，我又唔想自己玩晒，我话点解唔试下俾下我啲朋友或者我啲 fans 去 enjoy 咧？咁所以咧，我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有一个叫做 Song of the Week， 每一个星期咧会 feature 一只歌噶。咁所以我就好惯喺屋企咧，我有晒所有啲 equipment 啊，啲灯光啊，啲即系个 camera 啲嘢嚟做噶。所以我就好惯，亦都好纯熟去点去玩呢一样嘢嘅。所以对我嚟讲咧，唔难嘅。咁啊，望住嗰個 camera 咧，就諸如此類咧，咁就去做。咁所以我覺得完全困難咧，我係仲要係幾 enjoy 嘅。咁我由於我做得咁多次，好有經驗啦，我就冇乜即係 hard 嘅嘢。因為曾經阿 Bruce 就講過，喂 Louis， 如果你有啲 hard 嘅嘢，我哋啲朋友都想睇下，即係做下或者 NG 啊，掟下過嚟玩。咁我心入死啦，我唔係冇乜，即係冇乜啫，唔係話自己唱得好啊，係自己咪好純熟點去做呢一嚿嘢咧。所以我其實我俾你嗰啲歌咧，阿 Bruce， 其實我全部都係 one take 嘅咋。全部因為第一個係主要原因咧，我係唱過嘅呢支歌，所以我有啲把握去即係好純熟地咧，係可以錄呢一隻歌，而 one take 到咧，我哋已經係可以交俾你噶啦，所以就冇乜機會做下啲蝦錄嘢，係咁啦。 我係你嘅粉絲嚟㗎，我記得你上年咧都唱過你當然係你啲 solo 啦，獅子山下㗎，係咯。另外呢，可能收音机旁边有好多朋友呢都未睇过我哋个 video 啦，咁其实好简单㗎，你走去 YouTube 嗰度呢，你打中文字贾斯洛狮子山下，即係连埋一齐，你就会 search 到㗎，或者邓达志狮子山下，咁你都会睇到嘅。咁你会见到有两个 movie 嘅，咁一个呢就係我哋唱歌嘅，另外一个呢我哋叫鼓励篇。咁咧，即系意思咧，我哋主要咧就唱歌嗰度，我哋唔唱啦，我哋就用言语嚟表达咧，鼓励大家要继续努力啦。无论有病定冇病咧，我哋都要咬牙根撑落去啦，咁样咯，系啦。 呢、這个牙根唔容易撑嘅，其实都 犀利啦，真系。 系啦，我都即系，但我系一路都系估计嘅，其实一路都估计啦。香港整件事咧，即系冇三年零八月咧，零八个月咧系唔会过嘅。所以而家系虽然系过咗而家两年啦，但系都唔好咁快掉以轻心啊！亦都好似即系我喺过年之前咧，过年之前我咁好似成件事成个市都好好啦，系咪？咁啊，因为咁就掉以轻心咗啦。香港就谂唔到咧，系呢一个掉以轻心咧，系带嚟咧香港从来未是咁大个困难咯。即係我哋諗都諗唔到，可以即係反撲得咁緊要，即係香港清零幾乎成三個月時間，竟然俾佢一個反撲咧，我哋全軍盡沒就差唔多，真係 犀利啊！真 係真係好犀利。不過in a way咧，雖然大家係驚啦嚇，就算啲即係啲餐廳開俾兩個人都好，人都唔敢去，因為即係怕空氣入邊傳染得到啦。咁但係我又唔覺得啲人嘅情緒特別差嘅喎，今次。即係同其實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時嘅情緒咧，係因為大家掌握到啦，知道係一件咩事啦。咁咧，同埋去到第三波咧，大家都覺得既來之則安之啦。即係好多人已經去到呢個心情。咁所以我哋係小心啦。小心之餘咧，其實壓力唔係好似一年之前咁辛苦嘅。Louis， 你覺得咧？你覺得個情況係點咧？係？ 其实咧，你讲到话即系嗰个呢一个情况啦，我喺十一月嘅时候咧就飞咗去美国噶。 因為我家 姐結婚，咁我就即係一定要去啦。其實美國都唔係好好嘅。咁嗰陣時十一月尾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宣布咧，咦有一個新嘅變種嘅病毒 South Africa 咧就開始嚟啦。咁嗰陣時就喺Florida 就開始滲入緊美國嘅啲其他啲 states 嘅。咁一路 Florida 一路去一路去，我就嗰陣時住喺 LA 嘅羅省嘅。咁但係我就心諗，咦我十二月到我走㗎啦，我應該都應該即係避到嘅。咁我好開心啦，真係十二月有機返嚟香港啦，我亦都好平安地呢就冇事，亦都係陰性返到嚟。咁當然做晒啲21日嘅隔離呀，所有嘢嘢 ok。咁我就一路都同我自己講，啊好彩啦，大難即係大難跳過啦，冇事啦，即係我免得個 Omicron 啦，我返到嚟我個好個香港，我應該好開心啦，嘩考未完跟住就落咗香港。 跟埋你過嚟。 咁喺香港咧就本来就系好小事嘅，当初吓、好似几廿人咁啊，百几人，咁我心谂越百几日变咗几千，我自己唔系好对路，好似香港越嚟好似同美国一样，点知变到咧仲差过美国， 仲犀利过美国， 犀利啊， 系仲犀利过美国，去到今日咧都好似冇，好似今日都有二万几个人， 三万几今日系， 三万几添，哇！我心谂，唉，不过所以咧，我自己本身咧，我又唔可以話我自己好乖，但係咧，我覺得我要即係要即係 have to be 即係做你自己嘅功課。即係如果我哋要大家團結唔出街，就真係盡力唔出街咯。unless 有啲人真係要翻工嘅，咁啊真係冇辦法。但係另外一樣嘢咧，我要讚我哋香港嘅市民，因為我哋香港市民咧真係乖嘅，即係我夠膽話99%啦，都有一兩個都唔乖嘅，就唔戴口罩出街。但係 the majority 大致上嘅香港市民啦，都有99% 咧都係戴口罩。但係調翻轉頭喺美國，我喺美國十一月、十二月嘅期間出街，一大部分都唔戴口罩啊，因為美國咧就講人權嘅，佢話逼得我打針，你唔逼得我戴口罩，我中意戴就戴，唔中意戴你就唔逼得我。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喺美國就好驚嘅，所以美國我都唔係出到好多街，就係咁啦。但我真係要讚香港人啊，佢哋真係乖，個個都戴口罩嘅。 同意。 好，我哋只歌先嚇 ，Louis。咁然後只歌翻嚟十一點新聞之後，我哋同阿 Louis 同阿 Bruce 一齊講呢個獅子山下精神獻港人。OK。嚟緊嘅翁倩玉嘅信。 已摧毁的第三间医院。又说在前一日，一间有300张病床的新冠定点医院以及一间捐血中心被炮火摧毁，肯定这些设施都是俄军施袭目标。俄罗斯就指那间妇产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已经转移至其他地方，乌克兰军方在医院设立阵地进行射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85点，跌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40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16.16，瑞士法郎0.93，加元1.279，人民币6.323，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2，欧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8.31美元，卖出1,999.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地区康健中心喺各区提供以预防为主嘅个人化健康服务，一齐听一下地区康健中心总监胡养基讲下。 地区康健中心计划咧，主要系针对住一个预防性嘅。我哋同一个诊所唔一样嘅，我哋就系让你认识健康多啲，帮你点样管理好健康。同埋咧，如果你可能有啲危险嘅风险因素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尽量同你睇睇系咪有啲问题，咁帮你走。 逢星期二，精拎一点地区医疗系列，健康齐掌握。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2针啊， 我打埋第3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当我们关注哈萨克骚乱怎样影响中俄两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哈萨克和西方的关系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土耳其。在特厥语里面，哈萨克这个名字其中一个意思是自由之地，泛指所有生活在中亚大草原上的自由部族。这些部族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更加拥有不同的文化，但是语言高度统一，同属特厥语系，并且有历史记载哈族人曾经成立哈萨克汗国。如此一来，哈萨克就和土耳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他们共享特厥文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由流亡美国的教士古伦所领导的伊斯兰公民社会运动。因为政治因由，古伦被土耳其总统所针对， 但是这个组织在哈萨克境内就有不少教育项目，为哈萨克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他们的软实力绝对不可以看小，同俄国在哈萨克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哈萨克人用以下一句说话形容这三大邻国，他们说中国是朋友，俄罗斯是好朋友，而土耳其就是他们的亲戚。哈萨克人和土耳其人同源于突厥，两族人犹如兄弟。因此当哈萨克今次发生暴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经宣称突厥国家组织可以提供各种援助。这种关系就同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国领导的上海经合组织不相伯仲。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我哋再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今晚有我邓达志、黄伟康医生同埋贾斯乐一齐同大家分享狮子山下精神献港人。好啦 ，Louis，Hello， 系 Louis。嗱，你录过狮子山下系咩时候录狮子山下嘅你？ 嗱，我录亲音咧，我就比较喜欢晏昼嘅。因为点解咧？我把声比较即系起身大概朝头早我就一定唔得嘅。我要少少时间 warm up 嘅。咁 warm up 之后咧，晏昼咧就已经系开晒声噶啦。所以我系平时咧，好似以前录唱片嘅时候咧，我都会拣晏昼嚟录嘅。咁点解有啲人会拣夜晚咧？因为有啲人就觉得越夜就越好，但我哋啱啱调翻转头噶，个把声咧越夜咧就越攰啊。咁所以我哋永远都唔选择夜晚录嘅，晏就系对我嚟讲系最好嘅时间。 哦 ，OK，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即系开声嘅时间系唔同嘅。 系啊，系啊，晏就系最好。咁你自己本身咧，虽然话你系第一次唱，咁你会比较喜欢咩时间？你觉得你嘅 voice 系最正啊？ 因为我好少唱歌，我唔知道，我连 K 都唔唱嘅，所以我唔知道咩时间嘅，即系谂住阿 Bruce 方便嘅时间就过嚟就帮我录咯，吓。 不过咧，我觉得一般人咧，我觉得都会选择咧，唔会晨早嘅起身就唱噶，因为把声未 warm up， 未系啊，未开台未醒啊个人，所以通常好少朝头早会录音噶。大多数咧，即系人由晏昼去到夜晚，甚至乎咧，有啲人系最中意咧，系比较即系凌晨嘅时间添。我哋以前有啲 TVB 啲歌星咧，佢哋都系好中意凌晨嘅时间去录音噶。咁但系对我嚟讲就唔得噶啦，因为凌晨嘅时间咧，我已经把声咧已经攰啦，所以我唔会选择嗰个时间录噶。 嗯，所以好多人系会即系佢哋惯咗夜晚黑做嘢。以前之娱乐圈人咧，都系成晚即系都凌晨先至瞓觉噶，都系。 嗯， 啊，即系我讲起凌晨咧，我突然间谂起罗文啦，因为我哋即系以前，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咧，咁啊同阿罗记都系熟嘅，咁我一齐，我唔知 Louis 有冇去 DD 啦，多唔多去 DD 啦，咁我哋以前去 DD 跳舞，我哋僆仔嘅时候， 系啊。DD 是最 trendy 的 disco 嚟噶嘛？以前 系啊，你 要讲七几年、八几年， 佢哋要拍套戏嘅啦，就快要应该拍套戏有关 DD 嘅。咁我哋一起同 Logi 咧，即系跳完舞啊，饮完嘢咧，咁啊跟住哇，即系你打烊，我哋先至走啦。咁亦都即系会去，即系佢叫啲助手去香港仔街市嘅，唔系香港仔，跑马地街市就买。当时佢街市就卖紧早餐嘅，系粥粉面饭啲早餐啊。咁然后咧就拎翻去佢屋企咧，因为佢屋企即系喺个附近啦，靠近嗰度啦。咁然后咧就系食宵夜， 早餐就当宵夜。 咁即系佢都即系挨得好夜嘅，即系佢中意夜晚黑 做事嘅人嚟嘅，罗技嗰阵时系啊。 罗技越夜越好噶，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哋喺美国登台啦，咁我哋就即系做完 show 都系大概十一点半，都未到十二点。咁我就比较喜欢即系做完嘢咧，就翻屋企休息，至多咪顶笼同你饮杯嘢，咁我就翻去噶啦。咁跟住话冇 Louis， 冇咁早翻去瞓住做乜嘢？翻去瞓有咩可以咁令到你咁吸引要早瞓咧？咁难得嚟美国，一定要出去玩。哇！下一出去边度玩？哎，我带你去蒲吧，带你去 disco 吓。我嗰阵喺美国就唔系好熟佢嗰边嘅吧嘅。咁啊好啦，咁难得，咁都陪下去玩啦。我谂住顶到咪玩个零两个钟，跟住两点钟就要翻去噶。点知一掹我咧，佢就一定俾我走。 天光， 终于陪咗去玩啦，真系去到天光四五点，啊仲未完噃。四五点之后就讲翻头先你所讲，哎食下啲嘢先啦， 宵夜啊， 瞓就会个肚暖啲先瞓得着噶嘛，咁就要无啦啦又要挨多个零两个钟去食嘢。不过当时我哋都有成班人嘅，佢啦我啦有啲 dancers 啦，咁啊系啦，咁都玩到成凌晨。但系嗰个我可以数得出咧，喺我一生人嚟讲咧，玩通宵咧都系嗰三四次嘅咋。因为我第一我就真系好唔中意玩通宵噶，因为咧你真系玩到通宵咧，就算瞓咗多一两日嘅话咧，都补救唔到噶。所以我就真系唔 prefer。但系你话拍戏就冇办法，就真冇得讲啦，冇得好讲啦。咁但系玩咧，我就真系唔选择噶。但系 Roman 咧就啱啱同你相反，越夜越好。 唱歌都一样，所以佢系嗰种咧拣即系录音咧拣夜黑嚟，即系天光之前录音嘅人。 佢系个夜鬼嚟噶。 系咯，咁你自己咧，其实咧即系你对狮子山下嘅认识系点咧？因为狮子山下啱推出嚟1979年嘅时候咧，佢最初唔系好红嘅只歌，即系当年咧佢唔系拎过好多奖嘅， 咁既然你講得呢一隻歌，咁當然 original 嗰個歌手就係阿 Roman 佢所唱啦。係、你講得好啱，當初佢呢支歌未去到大家都接受或者大家都熟嘅，但係一路唱呢支歌就開始人哋 realize 咧，佢係好代表咗香港啊，香港嘅情懷啊，成個香港 it's true 呢隻歌去演繹出嚟嘅。咁我就越聽我就開始去 understand。呢一隻歌嘅嗰個歌詞嘅意思，咁其實我唔係話一開始呢支歌推出嘅時候咧，我就即刻學唱，我唔係嘅，我係隔咗好多年之後，仲要係 Roman 死咗之後咧，為咗我想紀念佢咧，我係特登想學佢一隻歌，係要有意義、好有意思嘅歌去學嚟唱嚟紀念佢。咁我諗咗好耐啊，我就不如學獅子山呢支歌啦。咁所以係因為咁嘅原因。我就大概兩年前咧，我就錄咗一個 CD 咧，我係加咗呢一隻歌咧落去嘅，就係、是、要嚟紀念阿 Roman 嘅。 下次咧，我要拎佢隻 CD 咧，喺翻我哋廣東廣西度播翻出嚟嚇。 系啊，当然我唔可以话我好似唱到 Roman 咁好啦，因为我始终 未嘅， 中文歌咧 唔同 style 嘅啫，唔同 style， 唔同韵味。 我用咗一个另外一个 style 去演绎，因为冇人可以好似唱到 Roman， 因为全世界只系得一个 Roman 可以演绎呢支歌，演绎得咁全神啦。咁但系我就用咗另外我自己嘅 style， 尽力量系 do 呢一只歌 justice， 所以我觉得。錄完咗之後，我嗰啲監製啊，嗰、那個老細聽完咗之後，啊，佢哋話：Louis，我哋都幾滿意你呢一個演繹方法，就係咁啦。 我記得呢首歌以前咧係香港電台嘅一個連續劇叫《獅子山下》嘅主題曲嚟嘅。咁我亦都講好多嗰時，即係其實嗰時嘅《獅子山下》咧，就唔係而家嗰啲高樓大廈咁即係咁貴嗰啲樓嚟嘅。咁而係咧嗰時係一啲木屋區啊，即係反映嗰時係香港普遍咧，即係平民或者係低下層嗰啲人啊，即係艱苦嘅生活啊。咁所以咧都好入屋嘅嗰时，无论系个内容啦，同埋首歌都好入目噶。 你有冇睇过电视剧啊 ？Blues 当时嘅香港电台嘅电视剧《狮子山下》嘅主题曲嚟嘅。 系啊系啦。 咁但系咧就一路咧佢唔当时咧唔系话特别受欢迎嘅。1979年嘅时候咧，阿 Logi 咧出咗一只碟咧叫做《好歌献给你》。咁啊嗰年咧我买咗嗰只碟，因为我翻嚟香港放假喺英国翻嚟，嗰时我唔喺香港啊，仲喺英国。咁啲，但系嗰只碟我好中意嘅 ，as a whole。咁啊 ，again， 即系当时我听《好歌献给你》咧，《狮子山下》咧都唔系我最中意嗰只歌。OK， 咁然后一路去到咧， 1996年咧，罗文重新再灌唱嘅，放落佢罗文25周年纪念咧入边咧，就突然之间咧就变咗系两台，即系我哋台同埋有台嘅冠军歌。 嗯嗯嗯。 咁2006年咧，容祖儿咧就同罗技咧系叫做隔空对唱嘅版本咧，就收录咗喺 The Most Wanted 嘅第二版嘅唱片入边嘅。 嗯。 即系有啲历史噶吓，其实呢只歌即系讲起上嚟，即系我。深烤佢可能是佢陪住香港人一個整整下咧，大家都覺得呢個歌係最有代表性咯。如果香港從來都冇一隻市歌或者城歌噶嘛， 嗯， 有我哋有城歌，就冇城市嘅歌曲噶， 係啦，嘅嚟嘅呢個， 係啦，咁然後咧就突然間你會發現咧，哦，原來獅子山下咧就係可以代表香港，即係如果要唱一隻香港嘅歌咧。咁就要唱獅子山嚇，以前冇嘅，即係我哋喺外國讀書咧，好多時啲同學啊咁咧就會，即係有啲乜嘢同學會啊之類啲個 function 咧，就會各自會唱佢哋自己代表佢哋國家或者地區或者城市嘅歌曲。 嗯、 但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嘅時候，真係唔知道唱乜嘢好嘅以前。咁、 嗯、 但係而家咧，我覺得咧，獅子山下咧就係啱啱好啦，就係、是、香港，即、 嗯、 係、就是、我哋嘅城歌，係、 嗯、 啦。咁然後係啦 ，Louis。 其实咧，你mention 过呢个狮子山下呢一个剧咧，我其实都有拍过一集嘅。 系啊，你同阿张国荣啊嘛，我记得。 系啦 ，Really？Yes， 系啊，好多年啦。我拍咗一集，嗰阵时就啱啱我就系认识阿 Leslie 系 through 呢一个狮子山下呢个剧嘅。咁就嗰阵时先第一次合作同佢，亦都系嗰阵时识开始识佢嘅，咁就系咁开始噶啦。哇！你講嘅呢個都有， 我有睇啊！ 係乜嘢內容嘅《獅子山下》係？係咩內容嚟嘅？ 哦， 就係、是、講、嗯、即係讀書後生仔後生女，咁我就永遠都係特扮啲乖乖地，即係乖仔啦。咁 Leslie 就係嗰啲 曳啲嘅， 教壞我嘅，教我識女仔嘅。咁你知道嗰陣時嘅時代咧，你讀緊書又唔應該咁快去追女仔啊，食女仔住噶嘛。咁佢就永遠都教壞我嘅，咁啊如此類推啦。但係嗰陣時嚟講，呢啲呢一類型嘅主題嘅劇咧，係比較幾收得嘅。咁我 I had a good time， 即係我都幾 enjoy 呢個劇，因為我少拍港台啲劇啦。In fact 嗰次好似係我第一次幫港台拍劇噶。咁、 okay. 啊再加上就嗰次係我第一次認識 Leslie 嘅。咁啊 we had a good time 你开心嗰次 哇，真系好好啊！我哋今晚真系拣得好好啊，有 Louis 做我哋嘉宾一 路，真系正啊！ 你真系仲系喺《獅子山下》呢个剧入边即系出现过，即系厉害啊！真系 系啊， 一齐讲翻件事真系唔同咯。即系我哋觉得咧，即系《獅子山下》咧，其实系一首咧，就大家一路一听咧，就真系好感动嘅歌嚟嘅。 系啊， 吓、啊，即系你尤其香港人啦、啊，咁你一听，即系无论咩情况，你听呢只歌咧，你都系感动嘅。 嗯， 吓、啊，即系。是不是有即是目光有泪呢就不知道每一个人。但是呢、始终呢深烤呢就是个心是会、突然之间奶一奶又、我们经历了很多因为。 大家其实试一下呢听着这首歌呢拿回你的旧相尤其是即是没二三十年你都不要拿出来。你一路看呢一路看一路听呢你会自然会喊的我告诉你。 系、 系啊！ 你可唔可以整帮我整一个，整一个 version 啦？ 拎翻啲唔同嘅旧相出嚟，整翻个 version 帮我整一个。 真系会嘅，即系因为呢首歌咧太过贴近嗰种感觉啊！即系其实会勾起你以前好多回忆啊，同埋咧你将好多人和事咧，哇！突然间砰一声出晒嚟啦，同埋你觉得。哇！好似你嘅以前嘅經歷咧，就一個嘅好似史詩式嘅電影咁樣喺你面前活現出嚟啊！咁所以咧，呢個音樂嘅力量咧，尤其是《獅子山下》咧，係超級大嘅。你試下， 唔係佢即係重新再拍佢呢個劇就會正。 嗯， 再整一個，即係我覺得香港電台可以重新再拍過另外一個、 啊、 一個即係。獅子山下嘅一即係組劇集咯，我覺得係我哋而家好需要嘅事情嚟嘅， 係咯，反映 翻呢個係啊，係應該 反映而家嘅情況， 係啦，即係有需要啦，我哋即係尤其即係呢個疫情即係打擊得我哋好緊要，即係好多人都係覺得即係香港嘅 morale 啊，香港嘅信心啊，我哋對呢、這個對將來啊，對香港嘅 confidence 啊嘅信心咧，我哋真係失落咗好多啊！即係突然之間我哋哇，點解散曬啊？成件事即係諗都諗唔到，地震過一樣， 我想咁多时呢，当慢慢沉淀落嚟嘅时候呢，我见到喺香港出世嘅人或者生活嘅人呢，都係十居其九都係好鍾意香港嘅其实。咁当我哋沉淀咗落嚟嘅时候呢，佢就会自然团结囉。咁所以呢，我觉得即係好似我哋应该都係要係时候 get together 啦， united 啦，即係再起埋一齐啦。咁好多嘅困难啦，无论係金融啦或者係疾病啦，我觉得我哋只要即係团结一致呢去諗呢，就啲嘢就會 work 噶啦。 唔係金融都未至於嘅，而家即係都唔係好，但係都未至於。而家最慘咧就係普羅大眾啊，好多即係小生意啊，飲食啊、零售啊，啲 真 係 慘啊！佢哋 慘，即係慘無人道咯。即係你話剪頭髮嘅都唔得，咁好在今日有翻啦，但係都係好多其他，譬如我哋做演，即係我做演藝界嘅朋友先至慘啊。即係唱大戲嘅又好，舞蹈嘅又好。演出的舞台劇的全部都冇曬，即係佢哋，我哋一而再再而三咁褪啊！我啲做即係做舞台劇同埋做粵劇嘅朋友啦，係褪完一個期又唔得，褪一個期又唔得，即係無止境咁啊！即係有啲人嘅資源好就還好啦，有啲人嘅資源唔好嘅話，即係你幾年冇得演出係好慘嘅事嚟噶。佢仲可以捱幾耐咧？仲可以即係。而且我哋都會即係會即係 question 咯，因為你坐你座位嗰度係有距離嘅，大家亦都冇溝通嘅，戴曬口罩嘅話，點解要唔准佢哋演出咧？呢、這個即係我哋都喺度問緊咯。啊，你相對好多其他行業，譬如你搭地鐵搭巴士人幾多啊？先我都以為啱啱咧，我搭緊車出嚟嘅時候咧，咁、有個朋友喺內地嘅嚇，咁、內地傳緊張相咧就話啊，香港曾經香即係呢個東方之珠咧。竟然咧個地鐵空無一人啊咁啊，咁我就啱啱啊，我係就喺地鐵啊，我喺地鐵咧，咁影咗兩張相俾個朋友咯。咁我話香港唔係咁嘅，仲未係咁，我哋依然係胃口奔馳，能夠翻工人都繼續翻工，地鐵嘅人都係好多放工時間嗰陣時，我而家已經七點幾啦，超過放工時間一段時間，地鐵依然都係好多人啦，香港仲係有活力嘅，即係我要咁樣同佢哋講啦，要係咪啊？唔可以咁即係唔可以輕輕咁就放低嘅。嗱 ，Louis， 我就請你唱聽翻隻歌啦。我哋而家係時候， 好啊、 差唔多。咁咧，我哋都係有唔同 version 嘅《獅子山下》嘅。咁咧就呢、這個咧，亦都係另外一個 version 嘅《獅子山下》，希望你喜歡。 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以绝望。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 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1,40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24,000多宗经核酸检测确诊，另外大约7,000宗确诊经快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并获确认。第五波疫情之下，累计检测阳性个案超过600,000宗，再多281人死亡，包括单日新增180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相信疫情高峰似乎见顶，开始有回落迹象，呼吁市民切勿松懈。至于改为收治新冠病人定点医院的伊利沙伯医院，已转移1/4非新冠病人到其他医院。另外，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全院亦改为定点医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当第五波疫情受控，在全民检测排除潜在个案之后，有计划重新通关，解除禁飞令，让香港居民和外国旅客来港。林郑月娥在抗疫记者会上表示，明白很多香港居民或者旅客希望来港，但担心解除禁飞令会出现很多输入确诊个案，对医疗系统或隔离设施造成压力。政府首次使用紧急警示系统发送信息，提醒市民不要去转为定点医院的伊利沙伯医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有关做法合适，相信没人会怀疑本港处于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又呼吁市民不要关闭手机的有关功能。被问到在近两日的记者会上都有戴上口罩，林郑月娥说自己每日都按实际情况作风险评估，再作出最适合的工作。另外，林郑月娥表示，当局物色9幅土地兴建社区隔离设施，再计及现有设施、征用未入伙新建公屋等，预计合共可提供超过70,000个单位和床位，呼吁市民配合。路透社引述欧盟会议文件，指欧盟计划逐步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同时不会立即为乌克兰提供成员国身份。欧盟27国领导人将会在法国会晤。路透社表示取得会议宣言的草案，当中重点提及目前的俄乌局势，认为对欧洲历史构成结构的改变。报道指，草案提到面对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局势、战略竞争和安全威胁，欧盟决定承担更多责任，并采取进一步决定性步骤，建设欧洲主权，减少欧盟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并为2030年设计一个新的增长及投资模式。根据草案，各国领导人不会为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设定总体的最后期限，因为各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不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985点，跌301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0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2， 日元 116.04， 瑞士法郎 0.93， 加元 1.277， 人民币 6.323， 英镑对美元 1.313， 欧元对美元 1.099， 澳元对美元 0.7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76美元，卖出1994.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是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教育局公布调动暑假的详情，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最重要就是从学习的角度，希望去到七八月的时候，疫情是容许他们回到面授的时候，如果同样的时间似乎在七八月上面授，效果是比现在去上网课更加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如果确诊是没有持续高烧、没有警号的病征病状，绝对是不用担心的。首先要保持镇定，定时量度的温度，还有饮足够的水分。小朋友的病情多数一个礼拜里面已经康复了，而发烧通常会维持两至三天，四至五天会预退烧，家长不用太担心。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国剧八三零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故事讲述东川省巡回检察官冯森和驻监检察室主任罗欣贤面对真相不惧威胁，坚守自身职业操守，维护法律的神圣和权威。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三月八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前台湾大学校长及前台大电机系教授李自岑推荐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认为书中的精神病人所讲述的病例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奇，通过作者的平铺直叙，令人感觉不是走入精神病人的世界，而是走入天才的世界。 李自岑又说，他从这本书里面学到遗失的文明，找到玛雅文明的精髓，三度空间的文字，超越拼音的一度空间文字如拉丁文，以及两度空间的象形文譬如中文。他更加称，在2014年，他为了解释四度实数时空的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四度时空的虚数世界，提出了宇宙是一个八度的复数时空模型。没想到一个精神病人用一个简单和栩栩如生的模型，就说明了他想表达的概念。这个精神病人是不正常吗？还是一个天才？ 我姑且引述书中其中一篇《女人的星球》的一段说话。 对于女人来说，男人就好像星星一样幼稚可笑，小看那一点的基因资讯，太愚昧了。低等动物是永远不能够了解高等动物的。女人是外星人，是远远超过男人的外星人。 男人听了这段话可能很不服气，以为是女人刻意地贬低男人，怎都估不到讲这段话的人是一个男性的精神病人，患了恐惧女人症。但是他所讲的有没有道理呢？想一想，英雄难过美人关就值得令人深思了。这本书令人想起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对诗所讲的，人心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片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作者高明，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啊继续咧同我哋收音机对面嘅 Louis 李嘉思乐咧，同埋黄伟康医生， 大家好， 系啦，讲呢个狮子山下精神欠港人 ，Louis 喺咪度啊 ？Louis 喺度嘛 ？Louis 喺度喺度， 系 Louis， 系 Hello。 是啊是啊， 头先惊唔惊喜啊？头先 我好多谢你啊，播我只歌。 嗱，头先只 喺度谂紧咧，我喺度谂紧咧，吓边个仲有边个版本？边个位歌先有唱过呢一只歌咧？咁你开始听咁嘅 intro 嘅时候，咦？ 咁熟悉嘅， 我个版本嘅噃。一开始就我男人声就系我面前嗰啲把声。 系啦，头先咧，我哋第二节完结嘅时候咧，即系新闻十一点半新闻之前咧。播嗰只咧就系贾斯洛 Louis 嘅 version 嘅狮子山下，系啦， 多谢多谢。 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听下我哋十五位兄弟一齐唱嘅狮子山下咧，就去 click 入邓达志狮子山下或者贾斯洛狮子山下喺 YouTube 咧就会听得到噶啦。 系啦， 好 Louis， 我哋继续。你讲俾我听，嗰阵时咧，同阿 Leslie 咧，即系一齐拍呢个狮子山下嘅时候，多啲嘢俾我哋听下。几耐拍完嘅一个剧，其实几日就拍完噶啦，系咪已经？ 通常咧呢系半个钟嘅啫嘛，以前嗰啲狮子山啊， 系啊系啊。 咁我哋半个钟头咧就系用一个星期去拍嘅。咁我记得第一日咧，我接触阿 Leslie 第一次见到佢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好奇怪咧。我谂系人夹人嗰个感觉啦。我一见佢第一日咧，我哋两个咧就鸡啄唔断嘅，好似认识咗好耐。咁我导演即系见第一日开工，太多我哋即系打紧灯嘅时候，我哋两个多嘢倾，多嘢讲到咧，导演就问我啦：，喂，你哋系咪识大家好耐噶？我话唔系啊，我哋今日啱啱识嘅啫，识唔到咧。Leslie 系一个好好谈嘅人，就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又系一个好容易即系识新朋友嘅人，所以两个 chemistry 咧就好 work 嘅。咁所以大家就好驚，所以喺嗰個星期點解我之前頭先 mention 過，我 I had a good time doing 呢一個 drama 咧，因為我哋大家即係喺一路做一路玩啊，好多好多大家嗰個 sharing 啊，佢又你知道啦 ，Leslie 好貪靚，我都唔少嘢嘅噃，因為大家講起 fashion 啊，講起衫啊，講起乜啊，講起物啊，大家就一講就哇不停咁唔停啦，所以导演就问啦：，我好奇怪，冇可能你啱啱识嘅喎，你好似自然识好耐嘅咯。我话唔系啊，我哋真系啱啱识嘅，系咁咯。所以我真系 in a way 而家咁 mention 佢个 name 咧，我真系好即系 I really really miss him， 我好挂住咧。 嗰时拍呢个嗰时呢套戏咧，你系拍咗《少年十五二十时》未噶？嗰时。 少年十五二十时就啱啱拍完嘅，咁我记得港台之后咧，就咁啱有一个剧本咧，就是、想揾一个又系嗰啲后生仔啊、学生仔啊，去做呢个角色。 咁佢覺得呢個角色好啱我做，咁但係揾呢一個乖乖地仔咧，要揾一個曳曳地嘅同學同佢一齊嘅，因為呢個劇咧就講呢個曳曳地嘅同學仔咧就教壞呢個乖嘅個同學，咁所以就有呢一個出咗嚟嘅 chemistry 啦，就 Leslie 同埋我一齊啦。 哦， 咁係咯，咁啊七日拍，咁都好順利啊，拍就拍完啦嚇。 嗯，咁嗰時咧，其實咧係即係當時嘅人嘅精神面貌係乜嘢嘅咧？成套劇係講咗即係邊啲範疇嘅嘢咧？全部係就每次一個單元係每一次都係唔即係唔一樣嘅，每一個半個小時嘅單元劇都唔一樣嘅係。 你講緊獅子山啊？ 係啦，定係有即係連續嘅係？ 唔係，每一個星每一次咧都係唔同嘅故事嘅，亦都係 唔同主角 一班唔同一班演員嘅。咁所以我嗰集咧就係講關於我家庭咧係一個比較好即係一個好 well educated 嘅爸爸媽媽，有一個好嚴謹嘅父親啦。咁就一定要放完台就一定翻屋企。咁但係由於我係一個啱啱即係開始發育嘅後生仔，好想去聽音樂，好想去識女仔，但又怕醜又驚，點知就認識咗呢个咁啱嘅，好曳嘅，好有经验曳嘅 Leslie 嚟同我做朋友，咁就成个过程咧就讲佢点样去教我去追女仔，点知真系有个女仔就俾我，由于系 Leslie 嘅指导之下咧，系认识到，同埋最后咧就同咗去做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嘅嘢，但系都系啲好纯洁、好纯情嘅 story 嘅，咁系啦。但系喺一个开心嘅，亦都系你知道啦，港台啲嘢永远系正面嘅。佢亦都系到后来咧，佢系想educate 啲后生仔咧，系可以呢个时间系识女仔，但系最紧要都系读书 come first， 读书系排第一位啊，识女仔迟啲先啦，就系咁去 educate 啲后生仔女嘅。 我真系好 miss 港台以前嘅剧嘅，其实我都好中意睇港台以前嘅剧嘅。咁我仲记得咧，系我睇《霸王别姬》啊。港台李碧华编剧啊嘛，咁其实即系我 actually 我系用我 miss 晒呢啲嘢嘅，因为我嗰时未翻香港啊，咁系后来咧，后来我记得咧系李碧华特登系拎咗佢有嘅即系个带啦，咁去阿舒淇屋企，然后播俾我睇，咁呢个系好好睇嘅，即系 even 系电视拍喺电视拍出嚟咧，但系非常非常之好睇嘅拍得嗰阵时。所以咧，我都觉得，应该系港台系时候啊，拍翻啲剧俾我哋睇下。 而家咩港台31，唔知会唔会再 repeat 翻呢啲经典啲咧？ 其实播翻啲经典好啊，都好开心嘅睇翻，因为我真系 miss 咗，即系呢一页嘅电视嘅历史啊，即系我都好想睇翻， 应该好多好多。 其实话是话咧，我都想问翻阿 Bruce 同埋William，你哋而家港台有冇拍翻自己啲剧噶？ 啊，有嘅喎，有嘅，佢而家都系拍紧剧嘅，系啊。不过即系我识得啲朋友，佢哋都系嗰边做。不过 拍剧定系拍纪录片啊之类嘅嘢。 可能系访问片多，系咯，多数 剧系另外一样嘢。即系燕窝，即系佢燕窝有剧本，燕窝有演员嚟做嘅剧。 因为好耐，我屋企冇电视机，所以我冇乜追31台啊。 冇啦，而家你系会放上去，即系唔系净系透过。唔係淨係透過個電視㗎啦，你要經過好多其他渠道去播映出嚟咯。但我覺得港台係有呢個 quality 做呢件事嘅，應該 值得做啊！我覺得都係咯， 尤其而家咁嘅情況係咪？ 啊 ，Louis， 你有咩大計啊？而家 仲喺度喺屋企喺度嘔。我想跟大家一样，不过呢我就真的很乖，我真的告诉你，我真的完全没有出街的。咁啊，唯是一直而家喺屋企睇电视，所以而家我最好嘅朋友咧就叫做 Netflix， 我哋一直喺度追剧啊、追剧啊。但系咧，头先咧，我想讲翻头先你哋之前讲关于，即系而家我哋 going through 一个好 tough time， 我哋即系大家都过紧啲好艰难嘅日子。但系我成日觉得我哋香港人咧，真系好有能力噶。我好相信咧，我哋好快咧会见到即系。英文叫做 There will be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会见到 曙光 咧，系嗰一曙光，我哋一定得咗，因为我哋咁多年，我哋香港人 有邊樣嘢我哋冇 overcome 到啊？你諗下 SARS 嗰陣時，嗰次嗰個 pandemic 都已經咁犀利，我哋都團結可以 overcome。所以今次係呢一個 pandemic 咧係比較犀利啲，但係我哋一定要記住一樣嘢，我哋要有 hope， 我哋要有希望，我哋一定可以 overcome 到呢一樣嘢。所以我成日同我啲 friends 講，我哋大家唔好氣餒啊，唔好氣餒啊，大家要團結啊，團結啦、啊，我哋一定用團結係可以 overcome 到呢樣嘢嘅。所以大家香港朋友聽緊呢個節目，希望大家真係 put our hands together， 我哋大家一齊團結去面對呢一個疫情。 我覺得就算有啲朋友好似 Louis 咁喺屋企咧，我覺得唔係牛啊，即係其實大家做緊自己應該做嘅嘢，自己本分咯。 準備緊， 係咯， 準備緊， 同埋個大家嚟到策劃緊，跟住會點樣做咯？正如好似我咁樣，我做一個嘅醫生，咁我自己都喺我自己區裏面咧，發揮緊自己可以發揮咁嘅作用咯。如果只要個個人咧按部就班咧，守好自己嘅崗位咧，我覺得就會 OK 嘅咯。 我去探你嘅時候，我唔係探你，我睇你嘅時候咧，我覺得反正你係著曬成個科學怪人咁啦。但你冇辦法，你一定要保護你自己啊！要保護你自己唔得，因為咧 Bruce 咧都係即係有好多地方咧，即係如果你見到個病人一有叮噹，即係發燒啊定點，你已經唔睇噶啦嘛。咁你都好好咯，你即係哇個個病人盡量都睇曬佢哋，幫佢哋。就自己防護好，咁然後就睇你啲病人咯。 同埋我都好多，好相信咧，好多病人咧，佢哋都有難言之隱咯。咁佢嚟到我哋嗰度嘅時候咧，咁有啲即係可能啱發燒退咗，咁我哋就即刻睇佢啦。咁跟住咧講啊，你可能會即係患咗啊。咁我哋冇可能即係話你患咗，你快啲走啊！我哋梗係唔可以醫埋佢先啦。咁跟住咧放工嗰時候，我哋都收你電話，哇！原來全家人都染到啦咁樣，係啊咁樣。但係即係我都。都唔会话好惊嘅，因为即系我哋份工就系根本要考虑埋呢个咁嘅危机嘅因素咯。咁希望大家做自己本分咯，系咯咁样样吓。 不过咧，我又想补充少少咧， 好嘅。 其实喺屋企咧，我都唔系真系真好嘅。我真真正正咧，先有喺屋企咧开始学人写歌，即系作曲嘅。咁、 nice. 我喺呢个目的系要嚟做咩咧？咁我好希望当呢个疫情真系。OK 曬啦，咁我就會打算咧再搞翻一場嘅演唱會，因為大概兩年前我嗰個咧就由於好多原因咧，我哋就唔可以繼續做啦，咁所以就 stop 咗。咁我覺得到呢期間過埋曬啲疫情啦，我又希望我到時叉夠電啦，又有舊嘅新歌係可以俾啲觀眾聽嘅，咁我就會準備去做呢一場嘅 concert 啦。咁就喺計劃中嘅嚇。 我好期待啊，非常之期待啊，老爷，系啊， 希望到时你会嚟啦。其实阿威廉冇嚟睇过我啲演唱会嘅，系咪啊？ 我上次阿 Bruce 冇通知我咯， 赖我。 如果到时候真系做得成，You will be my guest， 你同阿 Bruce 会系我 guest。 Of course， of course。是啊，一定要。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哋最好咯，即系你哋系歌唱嘅。其实真系好需要有 concert 同大家分享咯，因为即系 concert 尾嘅。嘅歌手唔多噶啦，已經即係能夠即係喺舞台上邊係演出嘅人亦都唔多，所以大家都會對你好期待嘅，對你會 希望，我希望 一定嘅，我亦都希望咧，即係我哋希望我哋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咧，即係我哋十五個人一齊去打造呢個獅子山下我哋個 version 咧、就。嗰班朋友咧、兄弟咧，可以一齊咧坐低食飯咯。即係如果我哋能夠一齊坐得低食飯，就表示個疫情就過啦。即係希望我哋好快能夠做呢件事咯。 其實我都希望咧，民間多啲嗰啲回應啊，例如話咧，突然之間有啲獅子山下姊妹團啊。兒童團啊，老人團啊，都唱多一次咁樣，咁我覺得係一種力量咯。 係啊，呢個係真係力量嚟，即係呢個歌聲咧，如果老咁唱落去嘅話咧，係會將成個氣氛啊，成個精神係唱好佢嘅，會 係咪？希望大家一齊搞好佢 啊！我都覺得即係好多謝你咯 ，Bruce， 即係邀請我參與一個咁嘅， 多謝你就真 咁嘅創舉， 係咯。即我 對我嚟講，即係創舉，即 係 第一 次。我唔係一個 musician 咯，但係你都咁睇得起我，多謝你兩位啊！其實 哦，你都好犀利㗎啦，即係一個人去即係負責曬剪片整嘢都不得了啦，其實。 嗯， 你读完呢个有可能会再读第二个嘅，会系嗰啲会上瘾嘅 Bruce。 事情咯。 會會 因為你加上咁多人已經係俾咗好多鼓勵你啦。係 啊，咁 你一定你會上癮噶，你會跟住會做另外一個 version 嘅，你信我啦。 好， 但Louis，如果你再你而家寫緊歌啦，嘗試寫歌啊咁啦，你係會走邊個向邊個路線去寫咧？會？ 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喺呢一個 stage 我嘅 life 咧，年紀都有翻咁上下啦。我好中意揾啲比較 sentimental 啲嘅歌，即係 honestly 我又唔係一個 rapper， 我又唔係唱嗰啲老白欖嘅歌，我又唔係啲跳舞唱歌跳舞嗰種人嚟嘅個歌手，我又唔係嗰種。我諗我會比較係走向啲比較 sentimental 啊，比較感性啲嘅歌，所以喺呢幾排咧，我好似自己喺度即係讀緊啲歌啊，咁 melody 咧，我都係以呢一個主題咧，係去諗去構思嘅， 好似 interlude， 好似 interlude 咁樣， 類似啦，又或者你諗下，即係例如，即係冇辦法，即係要我諗咩老幾嘅，例如Frank Sinatra 啊，即係呢一種即係 evergreen 嘅歌手 ，Andy Williams 啊 ，Andy， yes。Very good example，Andy Williams 係嗰種啊，即係 very sentimental，very romantic 嗰種嘅 style 嘅歌，我係比較中意，同埋我覺得呢一種 style 嘅歌亦都好適合我去唱。咁所以我喺度已經寫緊㗎啦。咁我希望真係可以喊到嘅話咧，即係可以見得歌，即係見得人啦嚇。咁我就會真係或者甚至乎咧灌錄埋碟度，咁希望到時啲人會買嚟聽啦，係啊，就係咁咯。 期望期望。好啊，你支持啊！ 嗱，我哋咧嘅时间就差唔多噶啦，都要吓。咁咧，跟住咧就希望咧，我哋好快咧能够咧有你作为我哋嘉宾再翻嚟我哋香港电台，同我哋直情喺直播室度同我哋一齐倾偈。 嗯 ，OK。 多谢 William， 多谢。 系啦， 多谢 Louis。 咁咧就我要讲一讲咧，就系听晚啦，星期五晚咧，咁咧就有黄仲远、周子欣。同埋 Doctor Cathy Low 咧一齊去講呢個疫地自處，疫係即係疫情嘅疫啊嚇，疫地自處。咁啊，今晚咧其實咧好開心嘅，因為咧我哋有咁嘅機會一齊咧去分享翻，即係我哋一齊唱呢個獅子山下呢個經驗啦。咁亦都咧即係知道咧，我哋透過唔同嘅社交平台咧發放出去咧，原來有好好嘅迴響啦。我啲朋友啊，識嘅朋友，唔識嘅朋友。都好多 comment， 好多回响，都系比较 positive 嘅 comment。呢个都系我哋最初一齐去唱呢只歌嘅一个期望嚟嘅。咁似乎呢个期望亦都达到咗嘅，系啦。咁咧就希望即系我哋会可以再即系一路发放出去啦。咁咧又即系好似头先阿 Louis 咁样讲啦，希望 Bruce 你咧系用唔同嘅即系唔同个 version、唔同嘅方法去再将。这个精神去延续下去咯，系咪？这个是很开心的事嚟嘅，即系我经历过今次咁样唱歌法咧，我觉得真系另有一番感受咯。好啦，咁咧，12点新闻之后咧，我哋有基哥啊，今晚多谢基哥打救啊，基哥多谢你。好，咁咧最后咧，我哋再放翻一只咧真正系罗技嘅罗技嘅 version 嘅狮子山下，下个星期四见，大家拜拜，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爱。人生不免唏嘘，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 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心中矛盾。